岭奥莱。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路况，目前东五环小郊亭桥、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平房桥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好的，陪着大家一起回家啊！这里是703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带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来关注一下歌坛方面的一些热门资讯。首先说到的是两年一巡演，已经成为了流量歌手的标配啊！林俊杰全新的巡演《圣所》3月17号将会在上海启航，之后呢将到访武汉、郑州。深圳、大连、北京、济南、南京、重庆、长沙等16座城市。圣所呢是林俊杰第13张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的一首歌，同时也是 JJ 工作室的名字。这次选用圣所为标题，是希望音乐可以成为大家心灵的栖息地啊。JJ 圣所，周末快乐。 希望被蒸发了以后，眼泪是否还顺流，灵魂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视线的破口，这支离破碎的部落，哪里是初衷的绳索？我求问心中的寄托，埋不入火，依然执着。小的前奏，放手于薄茧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以为前进正越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顺风来破浪，我奔向命运的旋转。

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最美的期待，跟去年主打复古高冷的 Not Typical 完全不同。我们依稀听到 BB 最初情歌的样子，简单上口又很温暖啊。这也是周笔畅首次与崇尚多元流行组合的南征北战的合作。好，继续中歌榜，我们下面听到新歌啊。去年好像没有看到胡彦斌，今年1月23号上线全新的专辑，名字呢好难念呢，叫 Vertejo 是这么念的吗？浓的啥地方不香？上海话我就会这一句 Vertejo， 就是不要太好的意思啊，因为它是伤害你啊。对于胡彦斌而言呢，谈一场不求最好，只求圆满的爱情，似乎依然是一道难题哈。我们来听这首《你要的全拿走》，是一首带着诀别的情歌，《你要的全拿走》。 都是你在问，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真诚，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要6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年两年三年，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 熟悉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伤得太绵，是不是分开一定要避免，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就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即便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原谅你三遍，最后告白后默片，请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贪得无厌，别让回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出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人两了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好好再听着一楚楚可怜，看见他都在消遣，他家买就不换他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他轻轻的消灭，困难的我们两不相欠， 黄彦斌的新歌你要的全拿走，你要的全拿走，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啊。下面我来听潘晨最新的专辑，这一大五年没有发专辑了，他第二张 album 真实面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只会更寂寞。昨天晚上潘晨来做客中国榜，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也是很久都没有见了。潘晨在这个星期呢在北京举行了他的新专辑的分享会啊，然后有一些歌手朋友到现场，然后呢他也很大方的来公布了一些他现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正处在热恋期啊等等啊。总之潘晨呢和之前比起来，他好像长大了不少，然后呢也通透了很多哈。这首歌我很喜欢，只会更寂寞，稍后见。 微笑到嘴角没知觉就坠落，歌声到耳边不自觉就泪落，这城市回忆太多，容不下落单的我，孤单风流来稀释要怎么躲，时间不心乱分秒的往前走，记忆总会在某个转角都珍惜什么，快乐能快乐多久，狂欢后的空洞吞噬着我，却没人能诉说，原来寂寞只会寂寞更久，错过了只怕会错过更多，应该勇敢做梦，别辜负以后的颠簸，痛不似人的心痛，原来寂寞只会寂寞更久，长大了对爱少了点冲动，最害怕心看破，淡定了该幸福的时候，

吐槽大会第二季上周更新之后，点击量已经冲破了10亿，节目当中的许多段子也成了社交网络当中的新一批金句。本周日晚8点即将更新的节目当中，话题点依旧给力，张雨绮坐上了红椅成为主咖，坐在嘉宾席的青年喜剧导演卢正雨、张雨绮的前经纪人沈畅、奇葩选手潇潇以及导演王岳伦都是话题满满。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我们继续的关注一下一周歌坛的热点新闻。李宇春呢最近入选成都的十大名人，入围的有作家、学者、画家、诗人等等，他是唯一的一位歌手。他能否代表成都，我们来听听他这首口音就知道了。 街角的便利店，灯火突然间闪烁了好几遍，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双臂的眼泪偏咸，在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才是终点？ 李宇春的口音哈， 今天是周末，很多人晚上会去看全新一集的歌手啊，并不包括我。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可以吸引我的胃口了，老了。说到歌手呢，有一位我也认识20多年的老朋友李晓东啊。他是90年代的校园民谣代表人物之一，在《校园民谣二》当中呢，他演唱了高晓松、玉东还有沈庆三个人的作品。后来呢，他转为幕后呢，教人唱歌。这些年，比如说他担任了谭维维的音乐总监，也是集结声乐指导老师。但是面对残酷的淘汰赛制呢，最终李晓东遗憾的离场，成为了本季歌手第一个被淘汰的竞演歌手。不过呢，也让很多人知道了他。最终没有成为歌坛的遗珠之憾啊！我们来听一下李晓东的一首歌，叫做《消愁》。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唤醒我的向往，温柔的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告诉我的平凡，聚散的迷 总是要走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我们听到这是李晓东在歌手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歌，大家非常喜欢的《消愁》，据说今天晚上他会带来一首返场的曲目哈，新的祈祷，有机会大家再去为他打 call 一下。好，接下来呢继续为这个五月天来打 call 啊，五月天的歌迷为患癌的好朋友啊这个呼唤五月天，希望偶像能够来给好友一点加油跟鼓励啊。没想到文章呢通过网络才发出一个小时，五月天专属公司的这个官方微博就收到信息，并获得这位罹患癌症的歌迷的相关资料以及医院的资讯啊，再现了 Mayday 暖男的形象。我们来听这《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啊。 插播一首老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其实我想告诉大家，4月20号起，张学友将重返台北小巨蛋，连开6场演唱会，在9分钟之内完售啊，一共6.6万张的门票，真的太吓人了。而且有近30万人同时上线抢票，再创流量记录。要知道他已经是出道30多年的歌手了啊，恭喜恭喜！也让后辈们好好学习学习啊。另外说到小巨蛋有场特别的演出呢，今天同年啊选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啊，台湾的歌手齐豫和潘越云用这样的一种演唱会特别来纪念已故的好朋友三毛。三毛是很多50后60后70后的偶像啊。回忆起与三毛的点点滴滴，潘越云说呢，三毛的家处处都是书，连厨房都成了他放书的地方。三毛曾经给齐豫说呢，要好好读书，每天要拿出8小时来阅读哈。三毛的作品呢，成了很多人永远不愿意忘记的青春的回忆哈，甚至包括他写出了很多历久弥新的歌词。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在演唱会当中一定要唱到的一首歌曲啊。齐豫、潘越云、孟甜，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全国版见。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

卫，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四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三位，周笔畅，《风》。第二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 本周冠军曲目，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九七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准时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中歌榜。今天是璀璨年华，分享过往十年这里面的第三期中歌榜金榜新歌的这个所谓最好成绩的黑马歌。首先我们去2008年第三期中歌榜 Top 40来看一下，首周以第12名成绩入榜是张悬的《毕竟》，收录在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亲爱的点点点我还不知道》当中啊。之前为他赢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创作新人的《My Life Will》是他早五年的创作，而这张《亲爱的我还不知道》则更能体现那段时间里张悬的真实感受。除了创作，他也更多参与了编曲和制作，更加入乐队化的一些方式，把复杂的文字表达方式和其中的心情更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我知道你不像我渴望那样去爱，可能更多的坚持我并不让你渴望起来，这不是不好的事，

寂的街头走过我身边，风吹起的青色衣衫，夕阳里的温暖容颜，你比以前更加美丽，像盛开的花。这是我难忘的一天，在隐忍和冲动之间，看着你渐渐的远去，消失人海中。 真的希望每一天每一刻都是这样的轻松惬意哈、啊。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舒服的旋律当中包裹着不愿意醒来啊。来自2009年第三期中国榜空降季军许巍难忘的一天，2008年十月份发表的《爱如少年》获得了中国榜年度最佳专辑和年度最佳创作歌手两项大奖。接下来我们听到是2010年第三期中国榜首周排在第七，陈奕迅《这样一个麻烦》。这张《上五楼的快活》是由林伟哲担任制作人的，他也带来了全新的音乐团队。像《这样一个麻烦》是由吴青峰来创作的，原本是要收录在《夏狂热》专辑里，但最终割爱给了 Eason 来演绎。不仅如此，这首歌的和音部分也是由苏打绿来完成的，那种为爱为歌而狂的风劲儿，两个人是共通的啊。Eason。这样一个麻烦， 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一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一猜，但是绝对不单纯。常常不像是苦闷，总是盘旋在心中骚动，不安加深，却只要一点快乐就能迷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住我的手。 啊，怎样形容这样一个？

忘了你的眼睛，忘了幸福表情，被你发现吗？我不应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如果见不到你我也无法存在。转来转来转来转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来转来转来三分拍，和你一起跳到未来，现在才明白女人多可爱，一辈子由你安排。舞台停止音乐节拍，要我陪你跳舞逃不开你的一切安排，一举一动等待，快乐慢了错了都重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可是见不到你思念烦恼存在。转了转了转了转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了转了转了三分快，和你一起跳到未来，现在才明白你有多可爱，离不开你就是爱。 三十五又想，特别喜欢这种华丽而梦幻的感觉，三拍子啊，然后搭配弦乐的编曲啊，特别带感啊。这是2011年第三期中国榜最好成绩进榜，属于首周第15，张学友的三分拍，这是他当时为张学友二分之一世纪演唱会特别推出的普通话单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好，那接下来呢，璀璨年华来分享2012年第三期中国榜 Top 40的进榜新歌，黑马歌是首周第11， Lollipop F 的战利品，收录在2011年专辑电丝，这张专辑也为他们赢得了2011年度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有请 Lollipop F。 划破了夜空，泪水划进了喉咙，闭上双眼往前走，站在爱情的尽头，回忆跟现实交错，朦胧中撕裂伤口，为你为爱战斗没后悔过。 你的沉默就像大风，一刀划破我的喉咙，我的胸口停止跳动，热情一瞬间全都解冻。不出口，放开双手往前走，我已经一无所有。只能握紧这微笑，还有爆炸的伤口，为你为爱战斗，我没后悔过。沉默就像刀锋，一刀划破我的喉咙，我的胸口从此跳动，热情一瞬间全都解冻。 我的爱是战利品不保留，还可以再

目前我市仍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十度，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略转差，预计最高气温零下一度，天干物燥，需要注意补水保湿。明天夜间到周日白天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天气转晴，扩散条件转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十度到零下一度，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周日，重温经典大型史诗《东方红》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在好几代人的记忆里，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松花江上》《南泥湾》《歌唱祖国》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将在本场音乐会表演。原创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剧组昨天在福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该剧由歌手韩红和导演田沁鑫倾情打造，黄绮珊、郁可唯、黄家千等领衔主演，将于今晚登陆福建大剧院。该剧讲述的是一对热恋当中的男女，在抚平了以往的情伤，冲破了家庭的阻力，全情投入挚爱的刹那，女孩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逐渐失去记忆，男友不离不弃地为她寻找回忆。日前由著名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铁三角主演的京味话剧《断金》在天津大剧院上演。这部被誉为舞台版《中国合伙人》的话剧，讲述了怀揣梦想结交的三兄弟在世事无常、时代巨变当中，最终走出了迥异的命运轨迹。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久点》，十点《男左女右》。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的璀璨年华，继续回顾过往十年来同期中国榜最好成绩进榜的黑马歌。时间点到了2013年初，莫文蔚推出了个人的首张爵士专辑《我的归属 Somewhere》I Belong。除了翻唱古今中外的经典名曲之外，也亲自作曲，由他的老搭档李卓雄来填词，带来原创的单曲《倾国倾城》。这首歌在2013年第三期中国榜 Top 40以第三名的好成绩拿到黑马歌。 一个烟尘电脑钟声倾国也倾城，一双高跟女把不能倾国在倾城，比靠门跟靠门有点狠，更有人用红唇去磨平了爱恨，比爱人跟爱人不放任，不安分那矛盾，可以问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踏上下之门，牺牲依然兴奋，看我转身一无倾国也倾城，席卷红尘，谁不好胜，谁就上天不平等，来吧青春，别 用红唇去磨平了爱恨，比爱人更爱人不温顺的温存，那残忍的一吻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城下只能牺牲一人兴奋，看我转身一无情过也清晨席卷红尘，谁不好生谁就上天不平等，来把青春别 倾国倾城，选择他的爵士专辑《我的归属》Somewhere I Belong。接下来我们要听水木年华的一首歌。这些年很多演员歌手都做起了导演，跨界拍摄电影啊，也涌现出了很多以音乐情怀、青春记忆为主题的影片啊。卢庚戌呢就是其中一员，在2014年上映的卢庚戌首部执导的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水木年华也以此名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其中的主打歌《像青春一样怒放》啊，怒放通常都在这些人的作品当中常常用到的一个词哈。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 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那很忧伤，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 绝望，生活充满迷惘和渴望， 失去自我和主张，多少次梦到年少模样， 我想回 2014年第三期中国网 Top 40首周上榜排在第十一位，是当周的黑马歌《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啊！ 像青春一样怒放。 接下来时间点推到2015年，看看那年初第三期中国榜首周排在第六的是王力宏参演好莱坞影片《骇客交锋》时候有感而发所写的一首歌曲，就是现在。 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落下不合时宜，临门一脚靠近但最后只感受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命该预期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在关注导演们都在蹂躏的片子、啊、来跟着我的脚步我一起不的心念无意不要怀疑那个是我飘在天空的星星现在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呜星球喷成一条线现在开成热大街我的梦不是未来 突然这一刻 就是现在 王力宏的就是现在，接下来是2016年第三期中广 Top 40的黑马歌，首周来到第八，这是师徒二人的合作，周杰伦、派伟俊 ，Try 呀、啊。 You always have to do something just to show the world that you exist, so you 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情话里我送你来过去他说了自己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我墙壁不愁马地在我家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色里用土地写下的字加用结局 You have to try to be who you are and you all do 《熊猫三》的主题曲《Try》来自周杰伦跟潘玮俊小派哈、啊，周董最近频频上热搜，大家在调侃他这个那么爱喝奶茶，他以前别说八块腹肌没了，已经变得有点面目全非了。据说呢，今年周杰伦会带着小派登陆央视春晚，最近是不是在疯狂减肥当中呢？哈。2016年年底，辛晓琪回到老东家滚石，推出了入行30年的纪念专辑《明白》。